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上个礼拜咧，我已经同大家开始讨论咧，所谓有德性嘅问题，或者叫做德行啊，系德性问题。我十分高兴咧，系请到咧系邓文正博士咧同我哋讨论。上次都会同介绍过啦，邓文正博士咧就系芝加哥大学嘅系政治哲学嘅博士，翻嚟香港咧，佢做过系不同嘅喺港大啊、中大系任教，同时而家咧佢系咧系喺香港啊，喺千禧年嘅时候咧，佢成立咗一个希文学社去推广咧系博雅教育同埋通识教育嘅推广嘅啊。咁啦，文正啊，欢迎你再一次同我倾偈。 多谢多谢。 咁我上个礼拜咧同你就讨论过咧，就系德性德行啊，或德善嘅呢、这个咁嘅理念咧，系从一个古希腊嘅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嘅，即系佢嘅著作里边咧，系引出嚟嘅。听完之后咧，我谂仲有啲多问题咧，可能要你希望你再澄清一下咧，同我哋听众讲下。就你提过咧，就话亚里士多德讲咧，就系德善，即系话德行啦，同埋咧呢个所谓喺外在行为方面嘅，同埋一个内在嘅所谓思想嘅，系一个好紧要嘅密切关系嘅。我都會知道咧，就譬如話佢喺個倫學裏面嘅係第六卷裏面咧，都強調話，所以叫係知識方面嘅智性方面嘅所謂德行啊，即係我哋講你用譯法叫智，即係知識嘅智啊，智善咧嗰種嘅問題。咁可唔可以再講下呢個智善係指乜嘢咧？同埋德善有咩關係咧？ 人咧係一個有身體，但係亦都有思想腦袋。他认为人是由两样东西造成的，一个呢就是个思考的层面的人的脑，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的肉身的行为。那你那个你要人有很多欲望，人要吃饭，人要睡觉等等。那怎样可以将这样东西做得很和谐呢？第一，你要先训练到个人呢，他要在他的身体那个层面呢是要遵随住他的思想的层面。咁嗱，呢个又有啲似柏拉图式的讲法，就是话你那个社会要跟住那个有知识那个去行，他发号施令你哋那个跟住去行。咁呢个有啲似咁。另外一个呢就是话你点样可以做到一个有，即係等于而家你讲话有福分的人。咁你点样做一个有福分嘅人？一般嚟讲，如果你话用佢嘅所谓我哋叫福乐，或者叫有好多人亦叫快乐或者幸福，你大家叫咩都好啦。但系佢咧喺全本书入边咧，佢分两类型嘅讨论嘅，一个佢叫做 pleasure， 佢唔系叫做 happiness。pleasure 咧就系即系一般人都可以有嘅，譬如我嗰度亦叫愉悦，咁愉悦系一啲开心嘅感觉。咁呢个系比较低层次嘅，任何人都有嘅。咁喺本书当初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好赞成呢样嘢，佢认为呢样嘢系会腐蚀咗人嘅心灵。呢、这个有啲似即系我哋中国人讲所谓勤有功，弃无益，弃亲就唔系好嘢嚟嘅。而家当然而家现代人嘅谂法就唔系啦，而家你要发展全人，你就一定要有埋弃嘅。咁但系以前就唔系咁噶嘛。咁所以在佢哋又系一样有类似咁嘅谂法，即系话你如果个人去追求啲咁嘅愉悦啊、啲开心嘢啊，咁只会咧就系会追求啲七情六欲嘅嘢，就唔系追求人最高。人之所以有异于禽兽咧，就因为人有思想。咁亚里士多德叫呢样嘢叫理性，咁人系一个理性嘅动物，所以人要能够做到同万物有分别咧，就系、是、你要喺个理性层面，因为理性佢认为只有人先有嘅，所有万物都冇。咁人如果要真系做到一个人系所谓就系话自己系万物之灵咧，咁人就喺理性嘅层面发挥到最好。但呢个一般嚟讲系难嘅，唔系个个人都系哲学家嚟噶嘛。咁变咗你点样可以做到？人又要活喺一个比较开心嘅环境，但系亦都了解到人唔可能个个追求最高嗰个层次。咁你唯一能够退而求其次做到嘅咧，就系要嗰啲追求七情六欲啊，追求一般身体上开心嘅人，要听从理智嘅指挥。所以佢入面讲咪人系有两个层次嘅，一个就理性层次，一个就身体层次。但身体层次有啲嘢都唔系受人控制得到嘅，有啲嘢我哋唔可以凭住我哋自己控制得到嘅。譬如你人要成长要增高，你唔可以 唔俾佢增高嘅。你話我唔想增高唔得噶嘛？即係有啲嘢唔，所以嗰個佢叫植物式嘅，即係人係會自動咁樣去行嘅。但係有啲嘢唔係，有啲嘢係人係可以，即係等於我哋細個細路仔聽爸爸媽媽教導。咁聽爸爸媽媽教導咧，其實有啲類似一個身體聽從個心智嘅吩咐，即係有啲類似咁樣嘅，一個高啲嘅理智話俾你聽，你咁做，你咁做，你咁做。咁呢個我諗可能對於細路仔嘅培養咧係需要嘅，但係你話去到大人嗰個階段，能唔能夠再可以咁容易實施咧，我就覺得比較困難。 咁應該點做咧？ 哇！咁呢個就好難啦。即係如果你話應該點做，我諗就要，我懷疑每一個國家每個社會都係嘗試緊喺呢方面就係諗。例如他們的中小學教育和家庭教育是怎樣可以才叫配合得好，使到細路仔成長的時候有一個健康的心智。我想這個每個社會都做的，做得成不成功呢就另外一個問題，即是我們等於我們經常批評說、香港怎樣、這些又不好，那些又不得又不好。 但我想做回Quentin來說，就是其實阿里斯多德去討論德性、德善、或者智，這個是知識的，即是智慧的這個善，即是說一個是所謂理性的道德、理性的德行裡面呢，去討論呢樣裏邊咧，係有一定嘅目的嘅。點解要討論呢個問題咧？頭先你都提到多個咧，因為咧人要想達到一個咧係人嘅做人嘅目的， 冇錯， 就係咩？就係、是、所謂叫做要係達到所謂嘅幸福啦。咁我哋知道幸福嘅字咧，喺即係喺希臘文裏邊講 eudaimonia 咧，就可能同我而家講幸福係有啲唔同意義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個喺希臘啊或者亞里士多裏邊所理解嘅所謂幸福，或者用你嘅書裏邊講係叫福樂啊，係其實咩意思咧？ 呢、這個問題好有趣嘅，因為我覺得咧，我而家寫緊另外一本都係佢嘅書啊。咁但係我睇呢兩本書嘅連貫咧，就係話，如果你要知道佢成個嘅想法係點咧，你就會要睇埋下集。 嗯嗯。 但係點解要睇下集咧？就因為佢覺得人要追求福樂咧，就一定要喺某一個範圍、某一種境況底下先至可以追。即係譬如話一個國家係要嚟做咩嘅？國家嘅目標咧係追求人民老百姓要有美好嘅生活。咁點先有美好嘅生活咧？咁你就要個國家咧又要設計到一個係一個點樣嘅國家，人民先至可以有美好嘅生活。咁所以咧，點解要設計呢個咁樣嘅美好嘅國家出嚟咧？呢、這個就唔係倫理學嘅範圍，呢、這個係政治學嘅範圍。 當然呢個陣間下一節可能會追問呢個政治學問題。但係講翻轉頭喺倫理學裏邊講受，當喺依阿里斯多喺倫理學裏邊講要探討所謂探求所謂福樂問題、幸福問題裏邊啦，或者你同我哋講下呢個福樂嘅問題咧，同埋點解要同埋係德行啊、德善係連上關係啫？即係佢理解福樂嘅，其實個意義喺邊度咧？ 嗱，如果用亞里士多德去觀察人同埋佢對人嗰種要求去睇咧，我懷疑可能我哋多數人都未必追求到佢講嗰種嘅福樂，或者話幸福，因為我哋都係普通人，都係凡人，而佢對於設計呢個倫理學要求啊，要所謂要有點樣嘅公義心，要慷慨大度，要自己要識得叫做克己，又要識得要追求啲點樣，一般人係好難做得到的。我懷疑呢個係點解去到後來文藝復興之後，尤其是去到16、17世紀，歐洲基本上你差唔多所有歐洲嘅哲學家企出嚟都係反對亞里士多德，因為覺得你咁樣要求人太高啦，即係而家我哋講嘅所謂曲高和寡，你唔可能要求個個都係君子嚟嘅，因為社會上多數嘅人都係小人，即係普通人嘅意思啦。你咁樣咧就要將人去到一個咁高嘅境界咧，咁就使到人對於自身即係人本身係個七情六欲嘅動物呢樣嘢嘅追求咧，你係壓抑咗佢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即係近代嘅哲學家咧就認為咧，古代嘅哲學家咧係為咗人嘅美德而犧牲咗人嘅自由。 哦，但係睇翻亞里士多德嘅倫理學裏面講嘅時候，佢似乎一開頭會講得呢個德善德行裏面講咧，係因為我哋人所行嘅事，根據所以我根據德行嘅行事本身就係即係幸福之事噶嘛，係咪 照計就係、是，即係道理上啱嘅，冇錯，道理上 係 啱嘅。 即係其實即係話理論上講，嗱，佢好顯然講就佢唔係正講啦，係某種人。而當我相信亞里斯多德似乎唔係有將人分到等級，係咪理論上覺得每個人都得達到嘅咧？ 我覺得希臘人有呢個咁樣嘅睇法，我唔肯定以現代嘅角度嚟睇，佢哋係即係一個好全面式嘅睇法。佢哋係有咁嘅睇法咧，就覺得如果你要求個個都做到好似柏拉圖講嗰種嘅 philosophy king 咧，呢個唔可能。 系 呢、這个唔可能，呢、這个万中无一，可能十万千万都无一都唔奇。 做亞里士多德嘅君子咧？ 係啦，咁但係問題做亞里士多德而家佢講呢類嘅所謂君子型嘅人咧，佢覺得個社會係可能都係好少數嘅，但係道理上應該總有一啲人可以做得到。咁問題就係、是、我諗呢個同我哋孔子所講君子論乜論乜論，你睇讀《論語》入面好多講一個君子應該點做咧，都有啲相似。我懷疑你以中國人嘅社會點可能咁多個君子？即係君子都係少數嘅人嚟嘅。 但似乎好似你個書名講啦，你本書就叫福樂嘅追求，即係話咧係亞里士多德都覺得，如果做一個有德行嘅人。又有我哋嘅理性嘅佢嘅品德嘅等等入边咧，所依据佢哋嘅所谓嘅呢个好嘅习惯行事里边咧，其实自然就会达到有福乐，系咪？ 如果照计嚟讲，就你同我坐喺度，我谂大家都会谂到，或者听众都会谂到，我哋人话自己系人之所以为人，就应该系向住一个高嘅目标进发噶嘛。人冇理由堕落噶嘛，即系冇理由至今堕落噶嘛，即系你冇办法堕落，冇得讲。 我意思都系 咁，冇理由至今堕落噶。咁你好啦，你向上攀升，人系一种即系人望高处，水向低流。人系应该向上噶嘛。如果唔系，你凭咩话自己万物之灵咧？咁照道理嚟讲，系咪个个人都应该尝试去做个君子咧？嗱，做唔做到一回事啊？系尝试去做啊？ 呢个系个人嘅问题啦。我谂我休息阵间就翻转头咧，再问阿邓文正博士咧，关于咧系亚里士多德嘅伦理学嘅下半部，即系第二本里边咧，就讲政治学嘅问题啊。好，休息阵间。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邓文正。 嗱，阿文正啊，你头先刚才讲咧，就系亚里士多德嘅呢个伦理学咧，其实即系一个系上半部，因为咧就系一个个人嘅所谓幸福啊，个人嘅德行啊，个人嘅行为本身嚟讲咧，系其实唔足够嘅。咁你都讲咗咧，佢下半部咧，即系我第二本书叫做政治学咧，就啱啱就要系讨论个问题，即系话咧系群体点样去设计，点样个制度先系令到人民有一个幸福快乐嘅一个追寻咁嘅机会咁嘅制度啦。可唔可以讲一讲啦？喺亚里士多德喺政治学里边嚟讲，佢最重要关心嘅问题有咩最重要嘅内容咧？ 佢关心嘅问题就好多嘅，不过如果你话连接住伦理学嘅尾同政治学嘅头咧，佢就提出一样嘢，佢就话。如果要訓練到啲人，要大家要有一個點樣嘅品格嘅人，要靠一個整個國家嘅一個好嘅教育，一個普遍嘅教育，能夠帶到啲國民可以去到一個點樣嘅地步。咁但係佢話呢個係一個政治家要做嘅嘢，因為你要推廣喺個社會度用一啲點樣嘅政策去執行嘅嘢。但係點解要？淨係靠政治家唔得咧，就因為政治家咧係冇咁叻嘅思考能力，即係個思辨能力咧係哲學家係叻啲。咁所以佢話一個最完美嘅組合咧，就係要個政治家。佢講嘅政治家唔係我哋而家一般人講嗰啲所謂政客啊嗰啲咁，佢係講緊真係有操守、有魄力去做事嗰啲人。佢認為一個政治家咧係需要即係向一個哲學家請教，等佢去教導點樣能夠有一個比較全面嘅安排，咁就由個政治家去制定法律去實施，係咁嘅。當倫理學去到尾嘅時候，佢就話：咁我哋點樣可以推行呢一樣嘢？ 嗱，你講兩條方面，一個係講係所謂教育方面嘅嘢，一方面係一個制度方面嘅嘢。可唔可以講下咧？喺政策裏邊啊，亞里士多德點樣去講所謂叫做係呢個所謂教育，即係話可能係德育啦。而家講嘅叫道德教育嘅問題，佢實際上個內容係乜嘢嘅咧？ 反而咧喺政治學入邊咧，政治學總共有八卷，佢係去到第八卷佢先至真正進入去講教育嘅。頭嗰六卷大半都唔係講教育嘅。最主要原因咧，我諗就係因為佢要先鋪下一個社會最基礎嘅嘢，就話國家係點嚟嘅？咁由人，人點樣就由組成咗最初步嘅我哋叫家庭。咁由家庭咁慢慢發展出嚟就成為大嘅家族，由家族就變成慢慢演變推延出嚟咧就係有村落，咁啊村落慢慢就成為部落，即係一層一層有一個好自然嘅單位就係家，咁一路推展，咁佢認為咧有一個國家到最後咧就係當一個群體，唔理佢係部落好、村落好、一啲氏族好，去到一個能夠自足嘅境地嘅時候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國啦咁。 咁當然佢嘅國係指緊古代嗰啲城邦嘅形式，就唔係而家我哋指咁龐大幾啲千千萬萬人嗰啲國啦。咁、如果你有咗一個咁嘅城邦，有咗好似以前古代希臘嗰啲咁嘅國嘅時候，咁、你點樣去運作呢？咁佢話：咁你國可以有好多種，譬如話個國家係應該由一個人嚟打你啊，應該由少數人嚟打你啊，應該由多數人嚟打你咧。咁、如果一個人有一種咩嘅制度咧，咁於是佢就由咁樣就演變出一啲叫做制度嘅嘢。 係，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講係啲寡頭制啊，定係獨裁制啊，定係民主制啊咩咁，其實就全部喺曬嗰度嘅。咁佢就逐點逐點去分析，就花咗好多筆墨去逐個解釋俾我哋聽。 咁最後你覺得係亞里蘇德係覺得自己由佢嘅立場嚟講，邊個先最適合？ 我反而最欣賞就係呢一樣嘢。我最欣賞佢覺得最適合嘅咧，就係一個國家係由少數人同埋多數人混合，即係唔係純粹由某一啲人話曬事嘅。當然少數有唔同嘅少數嘅，有啲譬如話喺任何嘅社會有富有嘅人都係少數嘅，有才德嘅人都係少數嘅。咁呢啲咧叫做少數。咁但喺任何嘅社會咧，一定係冇錢嘅人，一定係多過窮，即係冇錢嘅人嘅人數咧，一定係佔多數嘅。咁佢話，但係如果你唔俾啲多數嘅人話事咧，又係唔公道，因為佢人數最多。但係完全由啲冇錢窮嘅人話曬事，亦都唔好。咁所以佢認為咧，就應該最好咧，就係少數多數一個混合嘅形態。 咁即係簡單講，就佢唔係好簡單嘅否定民主或者話贊成民主。 冇錯，佢係一個有限度民主，但係佢民主之中佢又夾雜咗一啲其他嘅嘢喺嗰度。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好。即係如果你一個社會你完全摒棄咗某一啲人，嗰啲人你因為佢哋係少數，佢哋嘅階層係同多數人唔同，咁所以你就佢哋冇資格參與。咁我覺得呢個又唔係一個好嘅嘢。 嗱，呢個當然好講得好理想啦，精英同民主一齊。咁但係點樣去實行呢？ 當然佢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好技術咁一條一條法律咁列出嚟，梗唔係咁樣啦。但係佢喺原則上佢會有一個佈局俾我哋睇到，就話你少數人同多數人一個點樣嘅混合。咁甚至佢連啲官職點樣安排啊？邊啲人應該去負責做啲咩？譬如話你多數嗰啲人，佢哋要謀生嘅。咁佢哋謀生，佢哋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古代嘅農耕社會，佢點可能咁多人日日咁走埋去個議會度去大家共同商討國家大事？呢個冇可能㗎嘛。所以佢哋應該咧就知道咧，就話嗰啲日常嘅事咧，就交俾嗰啲有啲條件、有啲能力又唔需要咁營營役役去謀生嗰啲人去打理。咁但係又驚嗰啲人會濫權啊嘛，咁於是咧喺嗰個操控嘅能力選拔到每一年年底要去評核嘅時候咧，又俾翻啲權喺啲多數人嗰度，所以佢係一個幾好嘅制衡形式喺度，好有趣嘅，即係當然未必同我哋而家相同啦，咁但係起碼一個二千幾年前佢能夠諗到一啲咁嘅制度， 我應該參考下， 即係我覺得幾特別咯。你而家你任何一個社會都唔可能係俾任何一個階級話事嘅，呢個都唔係幾合理。 嗱，講轉頭，你話啱啱佢嘅第八卷裏面咧，就會係講温替教育方面。呢個教育方面恰恰就係我諗同埋我哋嘅一直以嚟討論嘅喺個人嘅品德嘅培養裏面咧，好大關係嘅。佢喺度點講咧？佢覺得一個所謂嘅道德教育係點樣嘅先嘅理想嘅道德教育嘅？ 佢又唔係先針對就話啊，佢嘅教育嗰一卷書就全部淨係話點樣培養道德教育，而係話一個整個國家嘅教育體制應該係點樣安排嘅。咁佢嗰個安排，即係我諗我哋現代人咧就唔會採納嘅，因為佢係純粹一個好道德形式嘅考慮。譬如話你全國嘅國民，你都應該為咗國家嘅福祉去考慮嘅。咁所以咧，個國家咧就為咗大家嘅好咧，個國家有權去安排男人幾多歲、女人幾多歲、幾時去結婚。即係當然佢唔係話你國家揾支槍指住你去咁做，但係基本上佢嘅意思就話你大家都應該聽一個咁樣嘅做法。咁我諗而家嚟講就唔可能實行得到嘅。即係你講得笑話啲就係你唔可能監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佢都冇愛情嘅，你夾硬擁埋佢一齊咯。啊，你哋兩個最適合嘅，你哋兩個結婚啊生仔啦，因為咁樣生出嚟嘅下一代咧對國家最好啦，對社會將來最好啦。即係而家唔可能有呢樣嘢。但好奇怪就係，如果你睇翻柏拉圖咧，佢都係咁嘅。你喺《理想國》入邊，再去到最後第七卷、第八卷，佢又係話睇啲星、睇啲水，幾時咧就係最適合嘅時間。咁嗰陣時咧，男大女幾多歲咁啊？佢哋嗰陣時咁啊走埋一齊咧，呢啲人結婚就啱嘅啦。咁即佢哋都係咁樣，好似覺得嘅安排。即係你可以話佢係為咗某啲理想而放棄咗某啲自由。譬如舉一個好簡單嘅例，我哋今日贊成表達 出版言論自由的人呢就不會贊成他的想法，因為他認為呢即係有啲似我哋以前儒家講嗰啲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即係嗰種嘅嘢。咁佢咧就有啲似個國家有權去考慮所有對年輕人有不良影響的事物。咁好多嘅喎，例如一個外國嚟嘅劇團，如果佢覺得你嗰個劇表現出嚟咧係有害人心，佢就唔俾你表演嘅。你希臘有個詩人，佢寫個詩，佢覺得你嗰啲詩係會傷害年輕人嘅心懷嘅，佢禁咗你啲詩嘅，即係佢係有一個咁樣嘅檢查制度係。等於我哋今天嚟講，我哋就唔會贊成呢啲咁嘅。咁但係佢哋當時 是、這個都好似乎啊，即、就、係、是、柏拉圖同阿蘇都好似違反咗佢哋嘅詩工嘅睇法啦。即係話蘇格拉底嘅諗法，蘇格拉底正正就要係要自己講自己嘢啊嘛， 係 咪啊？ 但係好奇怪咧，就係、是、即使喺柏拉圖嘅理想國入邊，佢都係俾個國家有權去刪除嗰啲佢認為佢用嘅字係 corrupt， 即係你點樣去蠶食腐敗咗年輕人嘅心智嘅咧？嗰啲佢覺得唔得嘅，咁佢就可以有權刪咗。 但正正在呢个所谓要在个教育制度里面讲的时候啦，佢系咪都要集中一点里面啦？点样去符合咗喺伦理学里面嗰种呢种咁嘅系道德教化嘅活动呢？ 我谂你可只能够话系接近，但系系唔系根据咁做就一定可以得出佢喺伦理学嗰种理想境界就未必嘅。譬如佢会举好简单个例，佢就系、是、嗱呢啲例咧，同我哋反而今现代人咧有啲相近嘅。譬如佢会话。你 BB 仔出世到四岁你应该点样训练嘅，因为四岁到七岁又会点，咁然之后因为到七岁到十四岁呢就是一个点样嘅阶段，你又应该点样去譬如开始训练佢骑马啊，开始训练佢体能啊等等啊嗰啲咁。咁十四岁之后呢就开始训练佢懂得数学啊几何啊，开始因为佢已经开始懂得諗啦，有思考啦，懂得训练。咁然之後去到咗差唔多到咗19歲到21歲嗰個階段咧，就開始正式去好似軍人咁樣嘅形式去俾佢上戰場啊，或者佢能力好嗰啲啊，真係開始訓練佢做一啲叻嘅嘢啊，思考，即係佢分開曬每一個層面係點樣訓練，同埋用乜嘢訓練，佢都有曬成套嘢喺度咁嘅。即係佢有趣嘅地方就係佢能夠一個人可以諗到咁多年前。即係我哋都有嘅，但係我哋就唔係一個好全面嘅，好似真係，你譬如孔子佢都唔會話幾多歲到幾多歲，咁你就係你訓練佢乜，咁就都唔會咁樣啊。但係佢就真係有曬呢啲咯，所以即係當然我哋今日睇就可能覺得未必。 即係我相信咧，就係阿里斯多德其實基本上係從佢嘅倫理學同埋政策呢兩本巨著啊，即係話喺古代古希臘裏邊一種嘅，即係影響西方文化影響好重要嘅兩本嘅經典裏邊咧，係都可能俾我哋現代人咧係一個係好重要嘅啟示。但係當然最重要嘅就係我哋嘅呢兩集裏邊嘅重要問題就係話，因為阿里斯多提出一個所謂係德行德性呢啲問題啊。咁我諗今集咧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咧係繼續將呢個問題咧帶翻喺個。是现代的一个是即是网络里面是讨论，是多谢各位。 好。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